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1面，391面第一行啊。舍城之离观，能发九境之模式，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境也。我们讲这个天台宗的舍城观法啊，简单的呢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啊，了解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修行的原理原则，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方法不一样啊。我们学完之后再做个比较啊，净宗的方法你才知道真正殊胜。舍城离观，我们学了第一条，观不思议境。实在讲，不思议境里面就是讲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万法人生的真相。如果在这一关里面透过了啊，真的明白觉悟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不但超越六道，而且超越十法界了啊，决定往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真成佛了，不是假的啊。天台家所说的分真即佛，啊，不是上上根人。我们虽然学了，意思是听懂了，境界转不过来啊！境界转不过来，我们依然是凡夫啊，那就得用以后的这些办法啊，后面的纠正办法，后面九种办法学了之后都不能成就，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才知道啊，佛法修行真难。这真难就是真不容易放下啊。第二，发真正菩提心，这就说得好啊 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天天都讲发菩提心，不是真正的。如果是真正的，就起作用。啊，不是真正菩提心，所以境界转不过来。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罪业，无不是业。啊，还是每一天继续在造业。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往生要发真正的菩提心。啊，你看《无量寿经》第23品，我们现在还没学到。三杯往生，往生正因呢？啊，都说到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很多同学一向转念呢，有那么一点点，发菩提心没有，啊，心没转过来。如果这，我常常叫人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换一换，这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都搬出去，啊，只把阿弥陀佛搬进来。给诸位说，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那你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我们现在心上有没有阿弥陀佛？没有啊。怎么知道呢？从你起心动念，你开口说话就知道了。你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拉杂的东西太多了。啊，这样念佛功夫得力要到什么时候？难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社会这么乱，你不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到哪里去？要跟你说真话了，今天我们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就是阿鼻地狱。我没造罪业，我怎么会堕阿鼻地狱？没，你不知道。出家人没有做出家的事业，出家的事业是什么？弘法利生。啊，不是诚心诚意弘法了，也要诚心诚意护法。啊，两个都没做到，弘护都没做到。啊，这个就是造地狱业了。为什么呢？招来社会大众毁谤佛法，轻视佛法，不尊重佛法。是我们干出来的呀，我们做的不好啊。诸位想想，这是不是业？啊，如果佛门弟子做的都像古时候那一种的心态、心性啊，都能够持戒修定啊，都能够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 啊，社会大众对佛法恭敬赞叹。社会安定，世界祥和，佛法兴旺，这个对得起佛陀。啊，在家求佛，三个根没扎上。啊，我不说三个根吧。在家学佛，十善业道没做到，啊，十善三规五戒没做到，假的不是真的。出家学佛还得要加一个，这最少的了，啊，还要加一个沙弥利益，四个根。啊，然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般讲十年，你就有能力弘法护法，啊，你对于如来正法，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做出真实的贡献。啊，在家学佛，十善三规五戒没做到，假的不是真的。啊，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十善业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啊，儒家就是弟子规，道教就是太上感应篇，这两样东西没做好，所以十善业道走不到。啊，就像盖楼房一样，弟子规是第一层，感应篇是第二层，十善业是第三层，啊，沙弥律是第四层。你没有底下的基础，你上面怎么改啊？世尊当年在世，一生给我们表法，没出家的时候，聪明，好学，啊，显示出慈悲心。啊，做太子的时候出外面去游玩，看到生老病死，悲心发出来了，如何能帮助苦难众生避免生老病死苦？除法修道的动机，19岁出去参学，过苦行僧的生活，寻思访道，啊，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参遍了，疑问不能解决。啊，古印度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印度哲学是全世界之冠呐。 他们的宗教与哲学，显示出智慧从哪来？从禅定来的。四禅八定，古婆罗门他们所修的啊，婆罗门教比释迦佛要早一万年。再换一句话说，婆罗门教的历史到今天应该超过一万三千年，这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啊，四禅八定能够突破六道的空间维持。换句话说，这个定修成了，六道里面的状况你全都看到了，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不是推想，不是推理，不是想象啊，在佛家讲限量境界啊，上面能看到二十八层天，不但能看到，你能到达了，你可以到二十八层天里去访问的，下面可以到阿鼻地狱啊，恶鬼畜生修罗罗刹啊，哪里都清楚都明了啊啊，这是今天科学家都没做到啊。那么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像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人能回答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参学十二年，十九岁到三十岁，十二年啊，他把参学放下了，在毕波罗树树下入定啊，也就是入更深的禅定啊，超过四禅八定多多啊，这就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印度宗教里面所讲的大般涅槃释迦牟尼佛证得。而印度教本身呢，他们把四禅天跟四空天呢误认为是大般涅槃的境界啊，开悟之后佛陀就开始教学啊，三十岁开始教学，七十九岁圆寂的。所以经典记载里说，佛陀一生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啊，一生教学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面去看啊，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人 啊，印度人称佛陀，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都不是神，也不是仙，是人。这得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把他当作鬼神看待，你冤枉了他了。他没有造罪业，你造了罪业了。啊，怎么可以随便把迷信的帽子扣在人家头上呢？这大圣大贤啊，啊，佛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啊，菩萨也是觉悟的人，没有圆满。佛陀是觉悟圆满的人，就是他得到圆满的觉悟，圆满的智慧。啊，菩萨有智慧，有觉悟，还没有到圆满。啊，这么个意思啊！从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上去观察，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社会教育家。他教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啊，那像现在人所讲的，他是一个多元社会教育家。因为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只要你跟他学，他都会很热心地教你，他不收学费，所以他的身份应该是说他是一位多元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不收学费呀。啊，讲尽三百余会，这个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办班，啊，办活动，大单元的活动，要办好几年的，啊，小班临时搞的这个，人数不多，啊。两天三天啊，一个星期这样的班他也常常办。对，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呀。啊，这一生在搞教育啊，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关啊。啊，现在人把他搞到宗教里头去了，他本身不是啊，啊，师尊尊重宗教，他们有一样不尊重，啊，真是中国古里头所说的，一切恭敬，啊，出师待人接物。无不尽呐！啊，我们前面学的这个第一段 观不思议境，这个境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得的境界啊，毕波罗树以后就称为菩提树。啊，这是在禅定当中见到的，见到宇宙的起源，万法的起源，啊，跟我自己的起源，我从哪里来的？叫一报真报啊！啊，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哲学、科学。都在研究讨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论。啊，《大乘经》里头有结论的，啊，这个起源他真看到了，啊，他跟我们讲。万法皆空，万法都是假的。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说法跟佛经讲的一样，啊，科学家认为这个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都是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对，能量、信息、物质。啊，可是能量、信息、物质从哪里来的？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知道了，是从意念生的。这个现在量子学家说出来了，啊，也就是从思想上产生的，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啊，物质是从意念作用里头变现出来的，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啊，能量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科学家的说法是无中生有，啊，无怎么会生有呢？这问题还不能解决，佛法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了啊，那就是佛在禅定当中见性，科学家没见性啊，科学家所用的就是第六意识，思维、想象啊，推理、判断，用这个方法。第六意识，第六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佛在经上说，用这个心。就是世间人用这种心啊，这种心功能很大啊，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这是今天是宏观宇宙啊，太空物理，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这经常讲得清楚啊，啊，阿赖耶就是三细相啊，啊，能量、信息、物质，你能圆到这里，不能见性。啊，为什么不能见？见性要真心，妄心见不到心。妄心只能看到虚妄的境界。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妄从哪里来的，你就搞不清楚了。啊，这一定啊，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 啊，所以科学家差这一层功夫啊，哪一天他也觉悟了，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他可能立刻就成佛了啊，智慧就圆满了。啊，科学，特别是近代的科学，对于我们认识大乘很有帮助啊！啊，我们得感谢这些科学家。啊，现在哲学跟科学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全在大乘佛法里头啊，根性大力的，上上根人像慧能这样的人啊，你只要观，不思议境界就是诸法实相。他就能大彻大悟，他就能明心见性啊！所以后面这九种他都不需要了。我们学习了前面这段文，入不了境界，这才需要后面这九种文来帮助我。啊，那么这头一个就是发菩提心，可见的发菩提心重要啊，菩提啊，梵语菩提，华严道啊，这是什么道呢？成佛之道啊，应该要这样说法，大家就清楚了啊，是成佛之道啊。通常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的啊，它菩提翻成是觉悟，觉悟之道啊，菩提确实是觉悟的意思。觉悟的反面是迷，破迷开悟啊，是菩提。迷是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完全不了解。啊，觉悟之后了解一切真相，这思想从哪来的？啊，所有物质现象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这谁知道啊？我们念头善，所有物质现象就善；念头不善，物质现象就变坏了。啊，我们最亲近的这个物质现象是身体。我们的念头善，你身心健康啊，你没有毛病啊。如果这念头不善的话，这里面的细胞器官呢，慢慢它就变质了啊，变坏了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他有病了，病态了，出现了。那病态的原因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在佛法里面 这五毒啊，这样的这种心这种念头啊，让你本来是很健康的身体啊，父母生下来很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小的时候贪嗔痴慢疑很少啊，身心健康啊，长大之后啊，这个三十四十五十，哦，这个念头越来越严重了啊，所以你的身体的器官细胞啊逐渐就受影响了啊，变成什么，变成带着毒素的，这就是病根啊，一切疾病的根源。佛把贪嗔痴称为三毒，如果对于七情五欲看得淡，这个病毒对你伤害不大还是有不大。如果对于七情五欲看得重也就是贪心重、嗔恚心重那个麻烦就很大了傲慢嫉妒都是你得癌症的原因因素阿弥陀佛，我们在这个经里学了600多个小时了，我们渐渐明白了、觉悟了。宇宙之间第一善就是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佛放在这个心里面，你身心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不需要医疗不需要滋补没有必要身心自然健康，为什么？你本来是健康的这些三毒烦恼本来没有不是你生下来带来的，不是本来没有是后天被环境、被习俗染污变成所以古社会的教育着重伦理道德那么对于这些病毒贪嗔痴慢疑的病毒成长比较缓慢现在以前这个好的教育丢掉了现在的教育都学习西方西方人上竞争竞争的根源是什么？还不就贪嗔痴吗？人没有贪嗔痴，不会跟人竞争个个人都贪嗔痴，那个个人就独立了，对立了。现在很可怜，夫妻对立，父子对立，没有一样不对立的。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利，必须要真理， 啊，争名夺利干这个。不知道你一生名利是你命里注定的，你命里没有争都争不到啊，争到了不是得病就是灾难。你说你命里没有啊，你争得来的是你不能享受啊，啊，你只有得重病啊，让这些争来的钱的时候从医药费里开销到啊，你不能正常享受，再不然就是自然灾害遇到了，可能连命都丢掉了。啊，中国古圣先贤教人让啊，名利让给别人呢、啊，自己不要啊。啊，大家都谦让，这个社会多么和谐，人与人之间才生出情爱精诚。啊，据事实真相了解了，我们思想纯正，我们的言行如理如法，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纯净纯善，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天下了，你想能不自利吗？这真正的自利啊，利人是真正利益自己，损害别人是真正伤害自己。古圣先贤传给我们的真理呀、啊！啊，害人是害自己啊！啊，所谓杀人要偿命，因果不饶你，欠债要还钱。因果通三世啊！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自己受什么样的苦难，受什么样的冤枉，还是欢欢喜喜啊？为什么呢？我知道来龙去脉。啊，知道因缘果报，互相酬偿的理论与事实，啊，我接受了，亏我吃了，苦我受了，不怨天，不尤人。消自己的业障啊，长自己的福慧呀！啊，来生后世那福报可大了啊！在现前处处想占人便宜，处处想陷害别人。自己好像眼前得到一点名利上的享受，来生三途去了。三途是消你业障，业障消尽了，你从三途出来之后要还债，欠命的都还命债， 欠财的要还钱债，才知道一丝毫的便宜都没得到。啊，这叫什么？愚痴啊！真有智慧聪明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啊，这叫愚痴，糊涂。啊，明眼人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啊，而见利忘义者，他看不出来。圣贤书里头的教诲，他念了。高明厚利在眼前，他忍不过啊，所以一时糊涂啊，做错了啊，这一错后悔莫及啊，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啊，现在社会不会报复，可是因果的报复你逃不过啊！要想出力，三途六道，这是苦海，太苦了。啊，只有佛道能帮助你。学佛第一个就是发心。啊，发菩提心。我一心想求。三皈依是发菩提心的。啊，皈依佛，佛是觉悟的意思，就皈依觉，觉而不迷，那就是菩提心。啊，皈依法，法是正，正知正见，正言正行，啊，正而不邪。啊，皈依僧，僧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无论在家出家学佛，进佛门头一个接受我三皈。啊，三皈是佛门，你进入佛门来，首先把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传授给你，是传授三皈。啊，我们同学当中很多都受过三皈。啊，三皈意思懂不懂啊？不懂，只知道我皈依三宝了，我是三宝弟子。三宝不承认你，拿到皈依证也不承认呢。啊，你真正做到了。没有皈依证，三宝承认你，你真皈依了吗？从受三皈之后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才是三宝弟子。如果你还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不全是假的吗？啊，那就不是真的。 啊，不是真的，我们冒充佛弟子。佛是大神大贤呐、啊，冒充佛弟子，你说你有没有罪过？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发真正菩提心。啊，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初起大智，这世间人讲立智啊，开始立大智，真是大智，大智。为什么呢？发菩提心，想学佛，想做佛啊，希望我这一生当中能成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大智，一点都不假了啊！造趣所期啊，心发了，我就得真干啊。所期是我所希望的啊，我就照这条路走啊，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到达。这叫法啊，一般讲发心呐、啊。你看，不以全偏全之教，而以原始中道妙境，这叫真正啊。这个真正是有标准。你以什么发现啊？偏是小乘啊，声闻缘觉是偏，全是大乘全教啊。偏全在哪里呢？偏全在天道啊，六道里面的人天两道，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是全不是真实的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叫方便有余土，不是十宝庄严土啊。而以原始中道，这就是十宝土了，这是真正的原始圆满，这是真实，这个不是假的啊。中道不是讲空讲有，讲空讲有都是两边啊，讲中道妙境啊，啊，原始中道这一类的经典大乘经。啊，大乘里面著名的华严、法华啊、楞严这一类的大经大论啊，大论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在中国，隋唐时代，注宗祖师大德 啊，公认净土教，华严法华最后的归属啊，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变成一尘的一尘，原始中道的第一尘。当之不愧啊，我们看看经上为我们介绍的一真庄严。啊，确实是妙经。啊，经教上告诉我们，妙境是发心身、发心土，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就是那个境界里头，永恒不变，这妙境。啊，现在我们从华严经啊，从无量寿经这先后学习的十几年了，我们虽然是下根，但是几十年没有离开经本，天天在学习，常时熏修啊，这桩事情搞明白了，离根事都明白了，这在佛法叫解悟啊！啊，信解我们有了，我们相信，不怀疑了。那行证呢？那我们还差了一截。啊，行政的力量不够。啊，行。最重要的就是放下。把所有的障碍放下了。头一个，身是障碍。自私自利是障碍，名闻利养是障碍，五欲六尘是障碍，贪嗔痴慢是障碍。我说这十六个字至少有三十年了，这个东西不放不下，你在佛法里头寸步难行啊。啊，这个东西通通都放下了，怎么样呢？我说的很老实啊，不说假话。我带你到佛的大门口了，还没进去。为什么？这十六个字是我说的标准啊，我能把你带到门口。那进去呢？进去必须要用佛的标准，我的标准不行。佛的标准是什么呢？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那这是你的事情啊，要断见思烦恼啊，先断见惑，然后再断三界九地八十一品思惑，见思惑通通都断了，你证阿罗汉果，六道超越六道了。这是佛所办的小学啊，你进了小学了。 须陀洹是小学一年级，小乘声闻有四果四相啊，那在大乘里面，《华严经》上跟我们说的，实性是小学，实住好像是初中。实行好像是高中啊，那叫实回向才是大学。啊，实地好比是研究院硕士班。啊，等觉好比是研究所博士班。那么小学一年级就是初性位的菩萨啊，初性位的菩萨他断的这个烦恼跟小乘须陀洹相同啊，也就是说八十八品见惑他断了啊，这是正式上小学一年级了。我讲的十六个字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啊，只是带到小学一年级的门口没进去。啊，你在门外旁听，真的吧？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恭喜你，你上了一年级了。虽然小学一年级，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为什么呢？三种不退，你第一种得到了，未不退，你永远不会退转做凡夫。啊，而且呢，虽然你还没有出六道轮回，你永远不堕三恶道啊！你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肯定证阿罗汉，就超越了。哎，也就是你在六道里头有期限啊，天上人间往返七次出去了啊，再到六道来，那你是菩萨再来。你是度化众生的啊，你因为你不再造六道的业了，六道的轮回心断掉了，你是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不搞清楚不行啊，不搞清楚他自以为了不起了啊，我修得不错了，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不是你想象的啊，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我初学佛，二十六岁，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从来没有跟过出家人往来过啊，朋友介绍。去见张家大师，头一天跟他老人家见面，我就向他请示一个问题啊，我说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方教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才知道佛法是大学问，大 大智慧啊，我非常向往羡慕。请问大师，有没有很简单很直接的方法让我很快能够进入？我们希望能入大乘境界啊！我这个问题提出了，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的开始啊！没想到这一看呢，半个多小时啊，我们整个身心都沉淀在静虑的环境当中啊，杂念放下了，他才说了一个字，说有啊，这个有，我一听到有，精神马上就起来了啊，他注意听的，这是我们浮动了，他不说了啊，我在等呢、啊、第二次等的时间短一点，大概五六分钟，就告诉我看破放下啊，他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就能起入了。看破是这里讲的观，放下是此地讲的止，就是止观了。如果他用佛学名词止观来给我讲，我就不懂了，我不晓得是什么叫止，什么叫观。你看这是他的善巧，善巧方便啊，用这个名词，看得破放得下，我听了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我离开的时候，张家大师送我到门口啊，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今天教你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这句话印象深刻，我真早做啊。那过去对一切法的执着啊，好在的是我没有执着别的，我对于这个书籍很执着啊，因为待遇太微薄了，除了日常生活必须要用的啊，真是借神道所以然处了，留下一点钱买书啊，我对书籍非常重视，非常珍惜啊，我的书向来不借给人看的，为什么呢？别人看的时候把我书看脏了啊，就那么执着，老师叫我放下了，看破放下了啊，先开这个，开这个门啊，有人喜欢看的话可以借给他看啊，慢慢学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我学佛的基础都是他老人家教的 啊，他老人家给我约定，每个星期天就给他。啊，告诉我看这些经论，有问题到那个地方去请教他，他给我解释。啊，三年，他老人家圆寂了。啊，他原籍正是3月4号。啊，韩馆长以后个护持的，啊，没有这个韩馆长护持，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了。啊，那是走到非常非常困苦。啊，寺院里面不欢迎讲经的法师。啊，学讲经的寺院不欢迎，啊，做经忏佛事的欢迎，啊，我不想走那条路。我出家，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张家大师教的，啊，所以做金蝉佛事，做这个事情，这不是我的愿望。啊，那个时候，一个就是答应常住的条件，把讲经教学放下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还俗。我走到这个路上啊，啊，非常痛苦啊。啊，韩馆长是我的听众。啊，他对我的处境非常同情。啊，他告诉我，他们家里是一个独栋的小洋房，2000多，楼上还有2个房间。啊，用一个房间做佛堂，另一个房间做卧室，问我可不可以？啊，住在家里。啊，他替我去找讲堂，租人家的房子，借人家公司办公室。啊，学佛的同修他认识很多，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经教不中断，问我好不好？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我带他到台中见李老师，啊，李老师同意这个做法，啊，所以我住在他家里住了17年了，不是短时间的。啊，我每一天讲经都他给我安排的。讲经教学没中断。17年之后，我们有个道场，华藏图书馆。啊，我们没有用寺院安堂，我们用图书馆。啊，他照顾我先后30年。基础在奠定了，这个缘太难太难了。啊，寺院这些道场认为什么呢？金灿佛寺可以赚钱，讲经是个血本的生意，没人供养啊。啊，每天晚上讲经2个小时，还水电开销。啊，没收学费嘛。啊，所以一般道场不要啊，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我在台湾那么多年了， 我自己称教外别传，这个教是佛教会啊，佛教会不护持啊，得立这个居士，居士护持不容易啊，啊，讲经讲得不好，李老师说，人家笑话你，那还没什么问题，真正讲得好，人家嫉妒你，处处想办法障碍你，真的，我通通都遭遇到啊。啊，还好，靠佛菩萨保佑，这些难关都通过了，啊，讲经教学到今年53年了，啊，没有休息，啊，只有在旅行的时候，啊，会中断几天。啊，不是旅行，一般我不会休息的。机缘得来不容易啊，常常要想报恩的心呢，啊，报父恩，报父母恩，报老师恩，报护法的恩。啊，大乘经越学越欢喜啊，所以经教啊，古人讲常识熏修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一部经学一遍不学了没用处，那不是你的，与你毫不相关啊，每学一部经至少这部经学10遍啊，怎样说是讲10遍，你才会真正有一点心得啊，你才能真正改一些习气啊。那么我们这一代弘法人少了，原因就是什么？不认真学经教啊，很多年轻法师经学一遍，哎，去到那个我学过了，没用处。古人学一部经，至少都是5年10年啊，他能得三昧也。他能开悟啊！啊，一遍、两遍、三遍没用处，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啊，现在社会造成现代人的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是学习佛法最大的障碍啊。佛菩萨来教你，你不能吸收啊。像此地讲的，你不能弃儒啊！啊，这种学法，也古人有一句话说：“阿赖耶里面种佛法的种子，这一生不起作用。”啊，大臣华严听了一遍。无量寿听了一遍了，很好。阿赖耶识里头有金的种子，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了，继续再学啊，要成就，要成就就是真正放下啊，真放得下。这才能有成就啊！不知道要哪一生哪一劫 啊，很难呢、啊。这是有人，我看到一个，听说还有两个，还没见面。一部经，一句佛号，十几年了，肯定有成就。啊，你要遇到这个人，肯定他得念佛三昧。啊，说不定他开悟了。啊，事出世间大法，古人有一句成语说得好：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真正有心想学，一门深入，锲而不舍。啊，用上十年时间，没有不成就的。下下根人也变成上上根人。十年时间不算长。啊，刘树云居士是好朋友，55岁开始闻道佛法，65岁成就了。啊，他的成就，我这一生还没见到第二个人。啊，得念佛三昧就是生死自在。啊，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可以走。想多住几年可以多住几年。啊，生死自在了。啊，生死自在对他来讲没有灾难了。啊，这个世间在他心目当中看起来清净庄严。啊，真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这里头道理太深了。我们再往下面看，菩提即所起之果，妙境即所行之路。心是能行能学之心呐、啊，啊，这叫菩提心呐、啊，啊，菩提是真实智慧。啊，我们用无量寿经三种真实来说，大家好懂。我们所求的是什么？真实智慧。啊，妙境是我们所行的路，通达菩提的道路。妙境在哪呢？妙境就在眼前。啊，境是境界，你要把境界，这叫看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从相上见到性，空观。从现上见到相，啊，相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假观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假观 真假两边都不着，两边都清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中观。全是能行能去的心呢、啊，这个心是什么？菩提心啊，觉而不迷，这路行通啊。盖有众根之人，观上就是前面第一条所说的。妙境不悟啊，他没有开悟，须在家发心，那就是在家上发菩提心，于静心中思维彼母啊，修行人，这静心两个字是修行的枢纽，心要清净。如果你放不下，你的心怎么会清净？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真念佛人用清净心念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就是念佛三昧，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跟菩提心相应，跟诸法实相相应，跟无量寿经所说的三种真实相应，相应真实之己、真实智慧、真实利益，人人都能成就啊！为什么不干？就是放不下，啊，关键就是这里，就是放不下了。啊，刘素云是个好玩好榜样，就是不肯学他，那他真放下了，他把他的红斑狼疮放下了。没有了，只有阿弥陀佛了啊，身心没有疾病啊，轻而易举的把病治好了，这个病中医西医都束手无策，阿弥陀佛治好了啊！诸位要知道，不是阿弥陀佛来给他治病，是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把他心身体里面所有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到正常，身心清净啊，病就远远离开他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佛在一生讲经说法，也讲了很多医道上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无论出家在家的学生里面，根性不起，有上中下三根啊。上上根人不会生病啊？为什么呢？他确实做到了觉不迷，正不邪，静不染。上上根人能做到，中下根人做不到，做不到他会生病，还离不开医药。所以这静心非常重要啊！心怎么样把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样把它定下来？啊，思维比我，比是别人，我是自己。啊，痛悯自他无量劫来沉沦生死啊！啊，回头看一看啊，我给我们相识的这些人，家亲眷属、亲戚朋友啊，与我们一切有缘的众生，无量劫来。在六道里都搞轮回生死，啊，看看这些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都觉悟了，修行正果了，超越六道是阿罗汉，超越十法界是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法身大士，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大士。我们还继续在六道搞轮回啊，纵发小智啊，发小智什么？遇到三宝了。也皈依了，也受了五戒了，受了菩萨戒了，啊，好好的修佛了，小智，你菩提心，怎么样呢？依然是迷而不觉，啊，我今虽智啊。行有违背也啊，因为听经闻教啊，逐渐逐渐呢，对这个事实真相啊明了了，明了这样没做到。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切妙境啊，所以这个前面第一段是后面九段的根本，为后面九段之所依靠啊，一定要依靠前面的妙境，了解事实真相，发四弘誓。四弘誓是菩提心，为众生无边誓愿度， 要发这个心啊。这个心怎么发？念念要想到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轮回是苦，十法界是苦啊！我今天自己也在其中啊！我要帮助他们，要帮助他们，一定先成就自己。自己不成就，就帮不了别人。啊，所以弘护正法，这是我们的行动啊。那佛法要兴，需要有真正修行人，真正讲经教学的人，佛法就兴旺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真正发心修行弘法的人，我们有能力做护法了。啊，在现前灾难频繁的时期，学佛的同学应该知道，真正修行人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少灾少难啊！你看，连美国布莱登都说过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明年2012啊，玛雅人灾难的预言，那大灾难了啊！他教我们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能化解。啊，而且其他的科学家也给我们搞了一个数据，全世界只要有8000人，这个大灾难就化成小灾难。65亿人造孽作恶，8000人能救啊？可以相信吗？中国古人说过一句话，叫邪不胜正啊，作恶的人多，他是邪，他不是正法。啊，8000人他是正法。啊，8000人集体的这个善念。那个能量很大，就可以把大灾难变成小灾难。如果人数更多啊，地球上的人像我们中国古人说的，100个人里头有1个善人，1%，天下太平，什么灾难都没有。一正抵百邪啊，能够抵过百邪 这些道理自古传下来，这千万年前人说的话了，真理经验之谈了，我们要相信啊。啊，今天弘护正法求人呐，啊，这古人说的，天下难事两个，登天难，求人难。啊，发心应该自己发心，求自己。啊，求自己就不难了。啊，自己真正发心，真干。啊，要学释迦牟尼佛那两句话，要真落实，我们才能把这事情做好。啊，佛在走的时候，在走之前告诉我们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是最后一教，交代后世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你要想走菩提道，你要想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做到这两点，你就有资格了。第一个持戒，守规矩守法；第二个吃苦，不要怕苦啊，有福给别人享，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啊，你的后福无穷啊！来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享究竟圆满的大福啊！啊，那么在今天，圣教、佛法都到了存亡心肺的边缘上，再不救了就完了啊！今天能挽救一把的时候，你那个功德多大，说不尽呢。啊，想拯救的人有啊，不是没有啊，年轻有志的啊，这些学子啊，我们当护法，给他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他们能有十年，像闭关一样的十年不出门啊，在一个地方修行，十年之后，他们如果出家，大法师的身份出现；如果是在家，是一流的学者、汉学家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复兴了啊！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得照顾好啊，发现了，鼓励他们认真好好学啊，真正有这个志向的人啊，送他上学十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学校所在之处，再大的灾难，他肯定没有。为什么？设法一切诸佛护念他，一切善神拥护他，他怎么会遭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哪个地方有道，哪个地方有德，那个地方就是佛地，那个地方肯定有佛人，佛人居佛地。啊，有大福报的人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不会有灾难。啊，所以一定要发现。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任务就是弘护正法，啊，弘扬正法，护持正法，啊，儒释道都是正法，世界上全世界其他的宗教都是正法，啊，我在最近这些年来跟他们往来。啊，深受感动。啊，现在年岁大了，希望底下一代接触去做。啊，希望你们做得比我更好。啊，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创造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第二，烦恼无数是缘断。啊，平常我们一般念的时候，烦恼无尽。一定要断烦恼，烦恼要放下。啊，自私自利是烦恼，名闻利养是烦恼，贪嗔痴慢是烦恼，五欲六尘是烦恼，不能不放下了。不放下，清净心怎么能清净？啊，必须的方向。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我们现在心浮气躁啊，浮躁心生烦恼啊。此二事啊，下化众生，这都是对众生的。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弘法跟护法。啊，这个事情没人做，法很容易会在这个时代消失。啊，在这个时代消失，我们没有尽到弘护的责任，这就是阿鼻地狱的罪。法门无尽是愿知。啊，通常我们念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条是上求佛道。真能求道吗？真能。法门无尽誓愿知，你怎么样才能知道？古大德教导我，你一部经真的通了，一切经全通了。唐朝禅宗六祖慧能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进过讲堂听一堂经，一次没有，也没有进入禅堂去坐一天下，没有。啊，虽然在黄梅八个月，他是做义工，做义工是修福。啊，老和尚分派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这很辛苦的工作，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啊，最后那一天那个晚上，老和尚召见他，半夜三更，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时顿时是放下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老和尚送他赶快走。这个时候法门无尽，他全知道了，见性就知道了吧。啊，无论什么经教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有这个能力啊，事出世间法全通了啊！所以古人教人真心的，教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就一步进，好好去学圣念啊，你天天念他。啊，刘寿云居士的学习方法，一部《无量寿经》，光碟啊，一片一个小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60多个小时，60-70个小时讲完的，不是细讲啊，一天听一片，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第一篇重复听10遍啊，每一天听10个小时经，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时，不断反复的听，尝试熏修吧。这一部听完了，从头再听，10年不间断，得念佛三昧了，开悟了，真开悟了。为什么他没有学的经呢？你拿去问他，他全懂。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啊，证明了古人这句话说一经通一切经通这是捷径啊，你10年不能通三藏十二部啊，10年用他这个方法三藏十二部通啊，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啊。这个方法是祖传的，啊，不相信老祖宗，这样学那样学，啊，学了一大堆，一样也不通，啊，把你的光阴精力浪费掉了，这可怜呐、啊，愚痴啊！发思思愿，如理思维，豁然悟理，入凡圣位，是为真正啊，发真正菩提心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